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文化名城，已经二位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我从村口出来，走得脚急，古北大的汽车直冲村口，流星赶月，于是一出一进碰了头。不过古北大紧急刹车，只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并没有撞在我身上。古北大从车里跳出来，一米八的大个，三尺九的胸围，留着直刷刷的寸头，穿的是橄榄色的西装裤和半袖衫，活像一名国家仪仗队的队员，但是却光着两只脚，便又显得不伦不类，奇形怪状。我皱着眉头，板着面孔问道：你这是什么打扮儿？哦，这是我们厂的厂服。古北大抻了抻半袖衫，抖了抖西装裤，每人一套。哎，那你怎么光着脚啊？我瞪了他脚下一眼。古北大满脸顽童的神气，嘻嘻笑道：嘿嘿，哎，皮鞋夹脚，尼龙袜子闷得慌，一出北京城圈我就扒下来，还是赤足走在田埂上痛快。哎，你到北京干什么去了？我又问道。哦，接车去了。古北大打开更新换代的上海牌小卧车的车门，您上车，车上有空调。好，这辆车从何而来？半分给的。半分？哎呀，您看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就是那个华侨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半分在榆林村插队几年，我为了避嫌，跟他在一个村住，却没有说过话，点过头。古北大拳头硬，心肠软，可怜他无依无靠，跟他十分亲近，有古北大站在他身后，也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了。后来他离开了榆林村，听说1975年他出了国，到日本继承他祖父的遗产。一晃十来年没有消息，我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哦，这半分现在在哪里啊？哦，他眼下住在香港，到北京念书来了。半分到日本分到一笔钱，三五年就花得分文不剩，又流落到香港，开出租汽车，只够吃穿，住一间贫民窟的火柴盒子小屋。今年三月县银行打听到他的下落，通知他来结算本利，连本带利再加上折款退赔查抄财产，他净得人民币234567.89元。躺着吃坐着吃都够吃一辈子了。他一时没了主意，想起患难之交的古北大。古北大跟他见了面， 就劝他拿出20万块钱来投资乡镇企业。他言听计从，把20万交给古北大支配。古北大给了他个董事长的头衔，每月支付他300元的干薪，年终分红。他便在北京当起了寓公，拜了一位二流国画家学画，跟一位退休的音乐教员学琴，还考上了电视大学语言文学专业。哎，他有没有老婆孩子？哎，还是孤身一人。孤身一人住在北京城里，如果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难免出乱子呀。他正申请下乡落户，先住在群贤馆里，等娶个运河滩的姑娘，再买一座小楼扎根。我有如坠入五里云雾，我问道，又从哪儿钻出来个群贤馆呀？您跟我走一趟。走啊，走。古北大拉拉扯扯，就像要把我绑架上车。群贤馆只等您这位贵人临门，才能择吉开张。 慢走。 古玉桃从村里追出来，急赤白脸而又哭声泪调。 是你嗓子眼细，吃不下我的粗茶淡饭，倒好像我是个小抠，饭桌子舍不得多放一双筷子。 古玉桃从小就是倒打一耙的脾气，他一定是见我愤然而去，心急发慌，催逼夏赏把我追回来，夏赏又赌气不动窝，这才亲自出马。古伟大不知此中底细，惊问道，您怎么跟我淘古闹翻了？古玉桃是古伟大的叔伯姑姑，他从他的爹娘嘴里知道，我跟古玉桃不但是干兄妹，而且童年曾有口头婚约，后来虽然时过境迁，男婚女嫁，心里头仍旧比跟外人亲近得多。哎，你陶姑这张嘴横三竖四都有理。哼，说着我钻进汽车，气呼呼地关上车门。哼，我到他家避难，他疑神疑鬼把我赶出来，反倒给我强加罪名。这时古玉桃赶到了，拍打着车窗跟我吵道， 哎，你不吃了饭就别想走。 我仰躺在沙发车座上哼道，我早饱了。古玉桃扑哧一笑说， 夏上给你的肚子里填了个西瓜，那当不了酒肉饭菜。 叫你气饱了，我吼道。 你下车。 古玉桃又火起来，猛踢车门子一脚， 你不把画晾在桌面上走不了。 姑，还是请您上车吧。古北大打开前车门，把古玉桃让进车里，跟他并肩而坐。哼，你们兄妹俩展开大辩论，我一碗水端平，不偏不向，不拉一派打一派。一声喇叭响，开放冷气的小卧车沿着运河长堤奔驰起来。我跟古玉桃打嘴架，古北大吹着口哨给我们伴奏。汽车跑得四个轮子不沾地儿，十里路只用了5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金三角。哼，你们兄妹俩别吵了，好，我给夏赏发奖。古北大停了车，掏出皮夹子，一口气掏出了30张10元大钞。哎，不是50块，而是300块。文曲星下赏遇上了财神爷古北大，注定要走鸿运了。我的童年时代，这里是一座四通八达的乡镇。6岁那年，古老茬子大伯赶一头大青叫驴，带着我和古玉桃到这座乡镇赶集。驴背上打着一副驼架子，驼架子上铺着一块坐垫，古老茬子大伯盘膝大坐，我和古玉桃每个人站在一只驼筐里，站累了坐下来，头上的一块天 像头顶一张荷叶。大青叫驴，一路上鹅啊鹅啊地叫着，驴脖子上的串铃叮咚叮咚地响着，跑的是流水步，不紧不慢，稳稳当当。到这座乡镇的入口，古老茬子大伯一个鹞子翻身下了驴，又从驼筐里把我和古玉桃抱出来。一条大街二里长，人来人往，就像运河上的五月余汛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胖的瘦的，俊的丑的，穷的富的，本地的外乡的人，就像鲤鱼鲫鱼鲶鱼泥鳅虾米，世声嘈杂，南腔北调，讨价还价就像扯开喉咙吵架一样，点头问好的也得大声喊叫。哎，四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只依稀记得古玉桃揪住他爹的衣襟儿，我抓紧他爹的搭袍，心惊肉跳地走过粮食儿、布市儿、柴市儿、菜市儿、猪市儿、牛羊市、骡马市。我又咬着手指头，馋得淌口水，从一个个食摊前面走过去。那时候，古老茬子大伯给骡马市压牲口，也就是把牲口贩子从口外赶来的野马生牛揉搓的面团似的乖乖听话，才能卖给买主挣得卖命钱。在这个集市上，古老茬子大伯刚压完一匹踢咬料扑的儿马担子，满头大汗，一身泥土，就从牲口贩子手里支出几个钱儿，给我和古玉桃买来羊头肉、牛杂碎、猪下水、油炸鬼和芝麻烧饼，每个人还有一碗豆腐脑，吃了个肚饱腰肥，不敢弯下身子。吃饱了口渴，古老茬子大伯送来大兴的葡萄、昌平的白梨、怀柔的花红、密云的黑枣。他的裤褂被扯破了几个大口子，滚成了土色。牲口贩子又喊他上场，他把我们送到拉洋片的大板凳上，扔给拉洋片的一人一张大票，叮嘱我们坐着不动，看完一场又一场。在拉洋片一人的沙哑歌唱和锣鼓声中，我们看了古装的《白蛇传》《闹天宫》《风衣亭》《宝莲灯》，又看了时装的《鞠婉丁》《清水河》《王二姐私夫》《杨三姐告状》。一过晌午就收了市，古老茬子大伯伤痕累累，却笑呵呵的，一只胳膊搭着两挂捉线刮了枣，一只手拿着两只风车和两串糖葫芦，分给我和古玉桃每人一份，这才牵过大青叫驴驮我们回家。谁想啊，转过一年，这座乡镇便在战火中化成废墟，直到全国解放，长满乱草蓬蒿的废墟上才又恢复了集市。可好景不长，红火了几年便又冷落下来。眼下这座早被遗忘多年的老镇正占地利，一下子复兴了。此地是个金三角，坐落在北京市、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交界之处，连接着北京的通州、天津市的武清县、河北的安次县和香河县。这几年四个县先后开放农贸市场，开头还是日出而居，日中而散，一三五七九有集，二四六八十歇市。后来集市上不仅是四县农民自产自销的互通有无，而且贩运生意多了起来，便突破了隔日有集的框框， 自发的变成了天天开市。更有那胆子大想发大财的人，不经许可便画出一块地皮，搭起窝棚，当起了座商。有人扒开了豁口子赚到大钱，眼馋的人便一拥而上。眨眼之间，废墟上的窝棚犹如雨后的蘑菇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一片片。树林子大，什么鸟都有，也传出不少丑闻。于是公安局县令拆除，公社的推土机闻风而动，推倒几家杀鸡给猴看。但是大窝棚就像垒鸡窝那么方便，你今儿推倒，我明儿又搭起来，有增无减。自称小深圳，偏要形成一片横三竖四的特区，这就造成了四县的观点不一致，意见不相同，不得不召开联席会，最后只得面对现实，因势利导，承认这个小深圳的存在。四县分别设立工商管理所，买卖上税，做商还要交地租。不但工商局、税务局和财政局高兴，房管局坐地收钱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后门收入，大家心照不宣，肉厚汤也肥，公私两利。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农村小城镇生活的乡土文学小说，前两年常到金三角走动，只因这一年开会多，杂事多，又忙于创作手头上的长篇小说，竟跟金三角久违多时了。想不到金三角竟是一天一个样，每月大变样。我从古北大的小卧车上下来，呈现在我眼前的金三角风光竟令人眼花缭乱，目瞪口呆。雨后蘑菇似的窝棚减少了，青塘瓦舍多起来，而且大部分是临街的铺面，说明他们打算永久定居。最壮观的景色是横贯全镇的一条柏油马路，虽比不上东西长安街，却超过了西安门大街。马路一分为二上下行，中间相隔一齐齐花圃，两旁都是枝形玉兰花路灯，绿荫中掩映着一座座二层红砖小楼，有的已经装修完毕，有的还没有竣工。原来四个县的县政府都想发展小城镇，节省建房用地，在老镇的废墟上建起一片新住宅区，卖给农民居住。100平方米的小楼，一次付款只要10000元，分期付款10年为限，每年要交1200元。此外还有80平方米和60平方米的小楼两种，一次付款是8000元和6000元，10年为限的分期付款都要多交2000元。好，我买了一座100平方米的，给半分买了一座80平方米的。古北大抬手一指，那座100平方米的小楼已经完工，80平方米的那座小楼正在安装门窗。我每年掏2200块钱，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，分期付款的压力就像鞭打快牛，更推动我大搞商品生产。呵，这个性格粗犷的野小子当了2-3年厂长，已经粗中有细，头脑越来越聪明，深谋远虑，大有心机了。我问道，桂烟儿和改正娘俩搬过来了吗？古北大摇摇头说，我的爹娘还没有住上楼房呢，做晚辈的怎么敢享这个福啊？那你买这座小楼干什么？追求名利。这句话听着刺耳，我瞪了他一眼，追问道，你想投机倒把？古北大笑道，哈哈哈哈， 投机倒把，只能得利，不能求名。这座小楼怎么能帮你名利双收呢？招贤呢？啊？招贤客店？开旅馆啊？不，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古北大亮出底牌，我这几个工厂眼下只不过是小打小闹，没人能相助，赚不了大钱的。栽下梧桐树才能招来凤凰，我买下一座座小楼，就是把城里的财神爷搬到乡下，给我招财进宝。好一个放长线钓大鱼呀、啊！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今天啊，我就把一位财神爷给请来了。谁呀、啊？您老人家。嘿，我一不会摆弄机器，二不会设计画图，怎么能帮你的忙啊？您能帮我在工厂之外另开一条生财之道。哎，你是想找我帮你走后门吗？我要办一所农民业余大学，请您当校长，一本万利赚了钱，还建设了精神文明。异想天开。哎呀，大弟，我到北京办贸易，耳闻眼见，这儿办个讲座，那儿办个函授，光凭一张嘴就能把小青年穿在肋巴骨上的钱哄到手。古玉桃从鼻孔里哼了哼，忍不住插嘴道： 哼，城里人的腰包里能有多少油水，内歪了嘴又能哄几个钱呢？ 咱们农家子弟的腰包里装满了大票子，可就是找不到名人指点。古北大又跟我嬉皮笑脸：哎呀，我这个业余大学有您挂牌子，姑娘小伙子们都得像喝醉了似的掏腰包扔进我的钱柜里。财迷心窍。我勃然大怒：你这是一切向前看。您小看了我，我是两个向前看。古北大不但脸不发烧，反倒自鸣得意。农村青年考不上大学，当官的不给解决这个难题，我办业余大学正是积德行善。那你为什么要赚钱呢？哎，那您写小说为什么要拿稿费呢？哎，劳务所得嘛。你想赚多少钱？大爹，我到北京打听过行市，听一回讲座1块钱，函授一年收50块，我这个业余大学听一回讲座6毛钱，念一年36块钱。您说说，我跟他们谁更向前看呢？啊？古北大振振有词，我被问得张口结舌。城里的讲座我不知讲过多少回，好几家函授和看授大学聘请我当顾问，为什么他们赚钱就理所当然呢？你办了一件好事，我不能不改口。啊，不过我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，当不了这个校长。哎呀，不打您的旗号，我这个大学开不了张啊。我给你另请高明，非您不可，我是死心眼子。我给你聘请的人是我念大学的老师，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啊。哎，这个毛东李老先生是退休的二级教授，当副校长吧。哎呀，毛先生是真正的学者，最有资格当你这个大学的校长。哼，他老人家不是运河滩的人，资格那就缺了一大块。哎，你这是狭义的乡土观念呢。 哼，我是从您的铺子里滚来的。哎，你先别忙着封官许愿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我不耐烦起来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业余大学也不是一口气就能吹起来的，上课要有教室。哎，你安排了吗？哼，不安营扎寨，也不敢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嘿嘿，古北大嬉皮笑脸，压低了声音。我给乡里的中学捐献了10000块钱的奖学基金，每年送给老师们2000元慰劳费，他们的教室免费提供给我使用。哼，你这又是沽名钓誉，大占便宜。哼，我哼了一声，城里的业余学校租用中学的教室，每年租金10000块，你糊弄了乡里的中学师生。哎呀，您这是第二次浪潮的老眼光，看不惯我们第三次浪潮的新一代。古北大从道听途说中学会了时髦的新词儿，我没有财狠贪黑坑蒙拐骗，办起了业余大学就是功大于过。他一只手搀着我，一只手搀着古玉桃，走进这座100平方米的红砖二层小楼。美中不足，这条街上的一座座小楼都是相同的格局，一个模样，好像一胎所生的孪生兄弟姐妹，眉眼儿、口齿、脸蛋、个头都类似和相等，给人以清一色一刀切的感觉，这就难免看花了眼，认错了门。不过推开绿漆栅栏门走进院内，便可以看到大同之中的小异，各具特色。旧习难改呀，也有的人在四四方方的小院里砌起鸡窝、兔圈和雕房，那就是新皮儿装旧酒了。古北大见过世面，曾跟三朋四友到过北戴河，路过一处处小别墅，看得十分仔细，于是便皮毛模仿北戴河别墅的特点，打扮他这座小楼和小院。爬山虎藤萝挂满了墙，绿荫生凉又令人心静，葡萄架下砌着石桌石凳，可以琴棋书画，也可以坐而论道。夹竹桃上挂着蝈蝈篓，石榴树上挂着鸟笼子，宁静中有几声鸟啼虫鸣，才不会令人如坠古井。金鱼缸里铺几张荷叶，花香水气沁人心脾。小院儿已经赏心悦目，走进客厅更别有风味，我大吃一惊，古玉桃也吓了一跳。这个客厅的摆设、布置和色调堆砌而又艳俗，一眼便可以看出主人财大气粗，好像大喊大叫着向客人夸父。进门头一眼看见的是24寸大彩电，然后是220立升的大冰箱，五光十色的大酒柜，皮面两用的大沙发，存放报刊的大书柜，玻璃面的大茶几，把这10几平方米的空间挤得是严严实实，只有4壁空白，显得素雅，能叫人松一口气。 哎呀，北大，你这是，你看， 古玉桃东瞧瞧西看看， 你买那么多家具，是想另娶一房媳妇儿吧？ 我敢吗？古北大大笑着，有一回啊，我跟桂园看电影，多夸了一位女明星几句，嘿，她就差一点儿扒下我3层皮，剁下我的4肢，挖出我的5脏6腑。我怀疑她的笑声有假，故作镇静，便沉着脸说，北大，你办工厂交友很广，免不了灯红酒绿，切不可沾花惹草啊。得令。 古北大虽然答应的响亮，却是闪烁其词。 陶过，这满堂家具原是为我大爹准备的，大爹到我这里下马，那书记、县长、部长、局长、各界名流都要前来拜望，我不能寒碜了大爹的脸面。 哼，你就知道攀高枝儿、顺杆爬，难道就想不起接我这个穷姑妈住几天呢？ 说着，古玉桃一屁股坐在大沙发上颠了两颠，像是把这只沙发砸出个盆底大坑。古北大高声叫屈说， 郭府也分期付款买了一座60平方米的小楼，眼下正安装门窗、粉刷四壁，即日良辰就要接您的驾。哎呀，我怎么敢抢先郭府一步呢？ 好大胆子，他把我蒙在鼓里了，怪不得这几个月交钱见少呢。 古玉桃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古北大扮出一副哭相，他说， 哎呀，桃姑， 姑父严守家规，没有请示报告，原来不敢买的，是我给他出馊主意，先斩后奏。 哎呀，您要打打我，要骂骂我，免了姑父的刑罚吧。 你这是叫你姑父出丑。 古玉桃恼羞成怒， 我要买100平方米的，不能挨你两等。 哎呀，有多少面包多少馅儿，您还是量力而为吧。 古北大的口气冷淡而又傲慢，我却听出他是在激将。古玉桃果然上当，挺起胸脯拍着腰叫着古北大的小名儿，他嚷道， 小北子，你桃姑银行里存着20000块呢，光是利息就够交每年的分期付款的。 哎呀，原来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。 古北大咂咂打着响舌， 哼，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比您少多了。 你存了多少？ 1块钱，刚够开户的。 说瞎话吧你，我穷死也不在你面前手背朝下呀。 句句事实，我不怕露富。 古北大打开冰箱，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给我和古玉桃拿出4瓶可口可乐。 哎呀，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挣多少就花多少，别留下来作孽。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，你可有思想问题。 哎呦，瞒不过您的一双慧眼啊。 古北大苦笑了两声， 过去是官大有险，现在是钱多有险。想当年土改化成分，有多少败家子儿的地主土改前一年花了个精光，化成了贫农。嗨，也有不少人扛了一辈子长工，土改前一年买了几十亩地，哎，化成了富农。我还是当个散财童子吧，有朝一日再化成分还是无产者。 挥金如土不对头。哎呀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钞票回笼，消费促进生产，最后还是富了国家呀。 哎，一个人有了钱不能只贪吃喝玩乐。 哎呀，我更舍不得把钱花在买名儿上啊。古北大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，像小时候撒娇似的依偎在我的怀里，坐在沙发上眨着眼睛。哎，我得跟县文联唱一出对台戏，在建设精神文明上表演一下。县文联像一滩死水，却又常刮不正之风，我想改变这个局面却又无能为力。也许古北大正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，能给县文联猛击一掌。于是我忙问道，北大，你这出对台戏打算怎么唱？天机不可泄露，您等着瞧热闹吧。古伟大又毛手毛脚地站起来，从书柜里拿出墨海、抓笔和一卷宣纸，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客厅里缺少名人字画，不够文明，您给我写一张条幅 我到北京荣宝斋裱糊起来挂在墙上。我连连摆手说，哎，我的字儿长胳膊短腿见不得人。你安排一桌酒席，我可以呀，找书法界的朋友给你写几幅，美术界的朋友给你画几张，为你的小楼增光添色。哎，我只要咱们县的名人捧场，头一位就是您，您得赏光。我真写不好，你不能强人所难吧？ 练。 古玉桃突然一声令下，我一声长叹，哎呀，临上轿现扎耳朵眼儿，晚了。姑侄二人就像打夯喊号子，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互相递了个眼色，一同撤出客厅，锁门关窗，把我软禁了。窗外，绿树头顶青天，白云飘过绿树，鸟儿一会儿钻进白云里，一会儿落在绿树上。从绿树中间望去，田野上风景如画，红男翠女的笑语里有歌声，歌声里有笑语。我失去自由，被迫闭门练字，可望而不可及，真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，又好像潜水龙被困在沙滩。为换取自由，只得献丑了。古玉桃视察他家那座分期付款的60平方米小楼，古北大到集上转了一圈，打酒买肉，饭馆里点菜，又一通回来了。站在窗外看我在客厅里转磨，姑侄二人指指点点，就像在万生园观看一头刚被捕捉入笼的土豹子。北大，砍墨。我摆出李太白醉写下蛮书的架子，玉桃抻纸。古玉桃常听我谈书论义，说文解字，算得上是个假行家。他开门走进来问道， 听说写字儿要讲究颜体流体，你是什么体呀？ 自由体。我无中生有而面不更色。他半信半疑又问道， 有这个体吗？ 哎呀，不信呐，你进城去打听啊。我知道古玉桃一窍不通，便满嘴跑舌头，胡说八道。不但有自由体，还有共同体、抬歌体、三位一体。古玉桃刨根问底儿，抻着纸问道， 什么叫自由体呀？ 我眼也不眨答道，哼，长短不齐，大小搭配随便。大爹，您就写吧。古北大只想将就，不想讲究。这一卷子宣纸，我喝出去了。我在千呼万唤之下，饱蘸浓墨，拉开架势，凝神提气，舍起胆子，诚信挥毫，行草立传，融于一炉，歪七扭八写道：此乐间，不思成矣。敝帚自珍，得意忘形。我把笔一扔，双手叉腰问道，写得怎么样？古玉桃忍俊不禁，扑哧一笑，说出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评语。 可惜了这张宣纸。 然而字虽不佳，话是实情。古伟大仍然破费了十几块钱裱糊起来，高悬于客厅最引人注目的位置，竟博得一片热烈欢呼的喝彩声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 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，春秋烽烟中的千古